攻读真言第26章。有如夏日下雪，秋收降雨，不合时令。同样，愚昧人获得光荣亦不适宜。有如麻雀逃走，燕子飞去，无端的咒骂也一去无踪。马需要皮鞭，驴需要辔头，愚昧人的脊背需要棍棒。回答愚昧人，别照样愚昧，免得你也像他一样。回答愚昧人，有时应愚昧，免得他自以为聪明。派遣愚昧人去做传话人，是自断己毒，是自寻苦恼。犹如跛子的脚蜷曲无力，真言在愚人口中也是如此。假光荣体面授给愚昧人，无意将宝石投在石堆里。真言在愚人口中，犹如荆棘在醉汉手中。雇用愚人或过路的人，无意射伤众人的攻守。愚人一再重复他的愚行，犹如狗在吃他呕吐之物。你是否见过自作聪明的人？寄望于愚人比寄望于他更好。懒惰人常说，路上有猛狮，街市有壮士。懒人在床榻上辗转，犹如门扇在枢纽上旋转。懒人伸手在盘中取食，送到口边也感到辛苦。懒惰人自视为聪明，远胜过七个善于应对的人。干涉与己无关的争端，犹如抓过路狗的尾巴。谁骗了人而后说我只开玩笑，犹如狂人投掷火把、利剑和死亡。没有木柴，火即熄灭。没有谗言，争端即止息。谁惹是生非，挑拨争端，是在火炭上加炭，火柴上加柴。进谗者的话如可口美味，能深深透入肺腑深处。口蜜腹剑的人，有如涂上银的陶器。怀恨他人的，善措辞掩饰，但在他心底却藏有阴险。谁声调过柔，你不要相信，因在他心中藏有七种恶。仇恨虽可以诡计来掩饰，但在集会中险恶必败露。挖掘陷阱的必自陷其中，滚转石头的必为石所伤。撒谎的唇舌必痛恨真理，谄媚的嘴脸必制造丧亡。